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如果我私人讲，我觉得摩登时代就应该好睇过去其他的添。 是啊，即是 那种视觉能够带给你的震撼，同埋历久不衰。到而家嚟讲，你真係差唔多冇一套戏能够可以用佢咁表现到出嚟。即係我哋一啲嘅打工仔就係一个大机器里头一个螺丝钉都不如咁样囉。咁呢度係绝对推介啊 ,1936 年 ,Modern Times。 1936年啦。 係啊 ,Modern Times 囉。 好啦，咁又去到近啲啦，近啲係99年啦，呢套去到吓，呢套好睇喎，《鹿里奇蹟》啊，《 鹿里奇蹟》 好感动啊，我呢套睇到觉得。 你讲咗你嘅感受先，我又有唔同嘅观点嘅，你讲。 嗱，我就其实大概成个古仔已经好模糊啦， 唔紧要嘅，我哋唔会穿桥嘅， 太耐之前啦，大概讲个死囚，嗱，讲个死囚。 Green Mile 是特別的意義的，知唔知？ 係行去死刑嗰一條路， 即係由嗰度入門口行到去嗰個電椅嗰度，嗰度叫 Green Mile。 係啦，電椅嗰度。咁又講個死囚咧，同埋嗰個獄卒啊，係咪啊？Tom Hanks 做嗰個 Tom Hanks 就係嗰個cell， 即係嗰一格嘅死囚格嗰個格頭啦。就唔係監獄長，就係嗰個死囚室嘅阿頭啦。 係。 咁仲有幾個幫佢手㗎嘛。 係啊，咁跟住呢佢有奇蹟出現係咪有啲神奇嘢㗎喎。係啊係啊， 有神奇嘢，個大隻佬嘅神奇嘢。 咁但係我覺得係感動㗎喎。 幾特別嘅，因為佢呢個導演呢就係。 我覺得係感動。 Number One 嗰個排名啊 ,Shawshank Redemption, 即係月黑高飛嘅導演。 月黑高飛係。 月黑高飛因為嘩即係上映嗰陣時呢就唔得。 係喎呢個。 上映嗰時候唔掂㗎嘛。 係咩唔掂 㗎，上映唔掂。 我戲院睇喎。 上映嘅時候呢佢係俾嗰個叫 Forrest Gump, 即係阿金正傳呢踩低晒嘅，無論係票房。 哎呀我都唔記得。 無論係嗰啲獎項呢都完全唔掂嘅。 我戲院睇。 但係出咗影碟，好咗嗰時候影碟。嘩啲人再睇返呢就。 就覺得好正啦。 即係頭先我哋隔離房啊，我哋個 B 組啊，浩浩湘湘嘅 B 組啊 ，Elvin 都講話，哎，我有睇啊，由第一一路睇到。 我係戲院睇嘅喎。 我就唔係，我係追翻轉頭睇嘅，即係啲人口碑好好啦，咁我又係追翻啲。係 啊，我係當時上畫，我就喺戲院睇㗎啦。 咁就好精彩啦！而家電視成日重播啦。 因為佢都係史提芬經嗰啲古仔 嚟嘅。佢就史提芬經嘅短故事。咁呢套 Green Mile 係咪我就唔記得？ 呢套應該唔係。 即係自己原創。 呢套應該唔係。 都係個導演，咁所以個期望好高嘅。咁我再睇落嚟呢係好感人嘅，即係個古仔亦都好多嘅叫 twist 啊，即係好多嘅嗰啲不同嘅位 置。演員都做得好好， 演得好衰嘅好啊嗰啲。 演員做得好。 但我覺得佢即係有少少係太過安排得犀利呢，就係即係做作咗少少有少少。有少少做作咗少少。 商業化啲呢 都唔係嘅，咁即係成三個鐘頭我記得好。 係咩咁長？ 兩個幾鐘嘅好長嘅。 係咩？係 啊係啊。我買咗 Blu-ray, 氹阿仔睇呢，氹阿大仔，大姐睇咗㗎喇以前，但就冇咁靚㗎嘛話真。咁氹佢睇睇睇佢都話哎呀咁長嘅。 係咩 睇晒都係睇晒。咁但佢都始終鍾意月黑高飛多啲。 係月黑高飛好睇啲嘅。 都值得睇嘅。 古仔嚟講月黑高飛好睇。 古仔都好嘅。 係啦。 好啦，另外。 哇 個影個手法一變就唔同啦。 哇我哋嘅科幻啊。 我哋嘅科幻。呢度係人都識㗎啦，我哋就算喺浩浩湘湘都講咗好多次啦。咁你講啦，你介紹啦。 Terminator 喎，我應該好多人睇過啦，係啊，呢套就 Two 係啦。嚇，我又想提下，其實 Two 裏面咧有一個角色咧，唔知你有冇印象啦？叫做又係叫 Edward 嘅嗰個，咁呢個 Edward 咧就同你頭先第一出講嘅 Edward Norton 啦，另外仲有一個 Edward 嘅喎。係 Edward 費朗啊，係咪啊？嗰個叫愛德華費朗啊。 係咪就係嗰個變？水人人嗰個啊？ 唔係，個細路仔，後生仔咧，應該係 細路仔，係 啦，已經係細路仔啦，即係佢第二集啦嘛，佢個仔大過咗啦嘛，即係揸電單車咁樣，係啊。咁呢個愛德華咧，就同你第一套講嘅野獸梁文嗰個愛德華咧，都係佢係佢做嘅喎。 係咩？哦， 都有佢份做嘅喎。 即係佢又做個細佬啦。 嗯，系啊， 系嘛？ 你记唔记得啊？ 唔记得。 嗱，我因为野兽良民就冇睇，就我就睇翻个 list 咧，就有佢个名喺度喎。 唔奇噶，唔奇噶啦。 咁剧照都有嘅，其实。 可能佢细佬啦。 剧照咧就企喺佢后边嗰个就系嚟噶。 咁啊，佢细佬啦。 系啦。 野兽良民就讲个兄弟啊嘛。 嗯。 即系个哥哥同细佬嗰个关系嘅发展。 嗱，佢98年差唔多啦，91年啦，都大个仔咗好多啦。 咁呢度我哋梗系唔讲佢个细佬啦，梗系讲啊。Terminator 2, 佢嗰下即係嗱，個個都話 拍续集就永远难过第一集嘅，但系呢套系少有地续集系好睇过第一集的。 哎呀，咁又唔系，即 系睇咩嚟？ 我觉得好多续集都好睇， 系咩？哦，我哋可以第时 啊，帝国反击战好睇，我觉得 啱啱啱，就系啦，你已经讲中咗。Empire Strikes Back 就好睇过，好睇过 New Hope， 我觉得系噶。 但系呢个又系即系话好少数能够。續集即係好似啊 Back to the Future 續集都 OK， 係 OK， 買誒咩都 OK， 奪寶奇兵續集 都 OK， 係啦。咁但係呢套係即係好睇好多啦。當然 Terminator 第一集個意念係好好嘅，但係第二集能夠做到咁 complete， 咁當然導演唔同咗啦。呢個導演邊個？大導演。 哇，詹姆斯金馬倫啦， 冇錯 ，James Cameron 嗰陣時，咦佢係咪同一個導演啊？都係啊， 都係，都係，都係。啊，都 係，淨係要更正 Alien 第一集就係 Ridley Scott， 係啦係啦， 第二集就係 James Cameron 啦，佢又係即係將佢商業化咗，哇！即係娛樂性強咗好多，咁但係呢套都唔使點樣穿橋啦， 呢套我諗好多人都睇過， 又壞嘅 Terminator， 即係阿洛係一個 B 級片明星，哇！拍完咗之後變咗 A 級片。咁 A 級片我唔做得壞人啊嘛，咁佢、 啊啊、 做好人點樣做好人呢？哇！原來佢就可以嚇喺、時空之中嘅做好人最容易啦，做咗好人嚟就保護翻嗰個啊，你話嗰個男主角啦， 係啦、 啊，啊個阿媽就 啊最新嗰 個阿媽係咪死咗啦？第二集 第二集好似死噶啦， 第二集死咗啦、 啊，好似第二集死了， 第二集死咗啦，好似 死咗添啦咩？ 唔記得咗啦， 佢、 okay、 個仔啦，總之我就 第二集保護個仔咯，係咯， 啊 第二集未死，第二集就好緊張咁、啊、 應該未死係咪啊？ 咁就即係第二集、第三集、最新嗰集都 OK 嘅， 最新嗰集有冇？ 總之一講有， 係咯， 一講嗰啲 time travel 咧、就是，你就唔使理啦， 就係講翻嗰啲啊，其實 你就信佢得啦，因為 time travel 你乜都得噶啦嘛。正如我哋之前介紹過嗰個叫做Predestination， 即係。 话呢套啊，呢套叫做 逆时空追击，总之你信就得噶啦，因为一可以去时间旅行，你乜都得噶啦嘛。 逆时空追击又系 又系精彩到不得了，咁呢套系超级推介嘅，因为佢嗰阵时咧就系用咗一个真系 CGI 嗰个前沿嘅科技啦。个液态嗰个人噶嘛， 水银人啦， 水银人，哇，乜都变到出嚟嘅，咁只手可以变把刀，跟住又后来又 新嗰集都有出现嘅， 好嘢好嘢，即系呢个嗰阵时系啊 James Cameron， 即系真系能够带领到一个视觉嗰个效果咯， 冇错， 系咪？咁呢个就系41位，1991年， 91年系啊， 15年前 啦，系啊，所以印象模糊， 都犀利啦，都劲，唔系我2015。25年前啦，哎呀，原来 系啊，都未到97、 91年前，四分一个世纪噶，真系冇得顶噶，真系。 犀利啊！ 好啦，42位啦，呢个就系我哋头先讲过啦。你要介绍啦，我未睇，新到不得了嘅电影。 呢度 中文系叫咩啫？ 死侍，死侍， 死 侍， 侍 仔个侍， 侍仔个侍， 系啊，侍仔。 你讲下啦，真系呢个咩漫画书啊，成啊咁样吓，你讲啦， 又系。 你讲啦，我真系我完全 系。又系 Marvel 噶啦 ，out 晒我。 哇，真系 Marvel 上系太多太多英雄嗰啲。 但 Marvel 佢都好嘢喎，其實開到好爛㗎嗰個。 太多我覺得真 係。Avenger 嗰班已經我都覺得啊，睇到我居然睇到 bling bling 啊，打到飛起我都瞓得着㗎，差唔多。 真係瞓得着。 係啊，睇到。 但係麻麻地啫，我。 Avenger 咧完全唔得，所以呢套你睇咗啦。 呢套我反而覺得好睇。 OK 㗎。個個古仔好睇啊，話個人物塑造好睇啊。 古仔就其實古仔唔係太特別嘅，但係講出嚟咧，即係你覺得咧嚇？英雄片是咁嘅咩咁？但系其實我就覺得佢呢套其實反英雄嘅， 佢特登係啦，呢個應該 係呢個反英雄嘅。咁嗱，一嚟咧呢個咁嘅英雄咧，其實係似啲爛仔啦嚇，啊又粗口爛舌啊，又成 又 hea 啊嗰啲啊， 誒佢就唔係好 hea 嘅，佢之前嗰個職業咧都幾專業嘅，但係壞人嚟嘅，係壞人嚟， 壞人英雄 OK， 係啊，咁啊一次嘅。事件啦，我又唔可以穿啦， 吓， 即系总之一次嘅事件啦，吓，咁就令到佢变咗呢一个咁嘅，佢其实叫做有特异功能嘅人啦。 哦，唔系话着件衫嗰啲嘅， 唔系嘅，系X-Man 你有睇啦 ，X-Man 有睇， 佢就其实系 X-Man 里边嘅，原来佢属于 X-Man 里边嘅，咁但系呢个啱啱开始就未入 X-Man 嘅 ，OK， X-Man recruit 佢咧，成日叫佢入去， OK， 但系佢又唔中意嘅，系啊，咁咧佢咧就反英雄啦，点解呢？就佢 戲裏面咧係好多嘲笑啲英雄嘅嘢嘅嚇，成日咧又有自嘲啦，又有嘲笑啲英雄啦，跟住咧啲武器啊嗰啲咧，有一段幾好笑嘅，講佢啲武器， 即 係 笑為主嘅，即係娛樂性為主嘅， 係笑 就唔似係 Watchman 嗰啲， 唔似嘅 Watchman 就好似好沉重咁噶嘛嚇，懶沉重噶嘛， 呢個唔係嘅，呢個係會笑啦、搞笑啦，同埋有陣時又幾抽離嘅，佢又對住個鏡頭同觀眾傾偈啊咁樣嘅會係嚇咁同。因為個導演是新導演嚟嘅，咁佢啲手法都幾獨特嘅，啊，即係唔同以往個一貫英雄片有啲分別咁樣嘅，咁所以你睇起上嚟覺得呢個人物咧就咦好得意喎，好過癮喎咁樣嘅，係啊， 即係好奇怪，我都係我諗，咦呢啲即係叫做一般性嗱，即係Star Wars第七集係咪？ 係 突然一上咁，梗係冇問題啦，因為。喂，超級大製作宣傳咗幾年咁樣啊，全世界都期待呢套咁嘅嘢，突然一上就上到嚟第幾多四十幾位。 哇，好犀利！ 咁我都睇下佢入邊背景，因為我上次都介紹咗啦，簡單介紹咗佢嗰個 IMDB 個榜咧，佢係有個方程式計噶嘛，最高分同最低分嘅中間，即係攞個 mean 就乘咗比分嘅人數，又除翻唔知幾多幾多，咁即係都比較客觀嘅。咁即係話，如果你有好多人好中意，但係有好多人好反對，因為我頭先食飯講。如果你是王家卫的电影，哇好多人俾佢十分，但好多人俾佢两分嘅话呢，咁佢就扯唔高㗎嘛。咁但呢套嚟讲呢，佢而家居然短短我諗美国都係同步上映係咪， 嗯。 即係已经有。 咁上下呢应该都 是。103,000几人俾咗分啦。咁103,000几人俾分都係俾高分㗎喎。咁当然因为而家 IT 世代，咁梗係你越用得 IT 快嗰啲就越俾得分 容易啦。咁 即係 会。 但如果成个chart嚟讲呢，舊嘅電影都唔會話勾曬噶嘛，如果全部係後生仔嘅，咁舊嘅電影梗勾鬼曬啦。但係舊嘅電影佢都好多啊嘛，咁所以呢套咧即係經咗落介紹同埋 特別啊比較， IMDB 講過啦，咁一定有佢啲嘅可觀之處，咁所以嚇，咁即係就反映 翻。啊，仲有 Ringo 喎，佢而家咧上映呢個版本咧，佢有兩個版本，有三級版同埋二級版，因為 梗係睇三級版啦。 係啦，三級版咧佢就話叫未經完全未經刪剪嘅，咁因為呢套都有啲血腥嘅，其實都幾血腥嘅，咁有血腥啦，有粗口啦，咁啊當然又列佢為三級啦。 OK， 唔緊要啦，而家。 咁但嗱就係咁喎。列咗三級咧，其實你冇咗一半嘅觀眾，起碼你冇咗啲十五六歲嘅 teenager 嚟睇冇咯。但係佢仍然咁高喎，可以 係咯， 係啊。咁 但係你有三級二級啊嘛，咁個十五六歲嗰啲睇二級 佢哋可以睇二級都得嘅。咁但係咧，即係我推介俾觀眾啊，當然係睇三級好睇啲。咁其他仲有因為呢個俠咧，佢成日蒙面嘅機會係好多，你完全係睇唔到係邊個。但係其實係一個靚仔嚟嘅。但係呢個靚仔咧喺呢套戏里边咧，突破嘅系会，咁呢个都系一个特别嘅原因之一嚟。 O K， 咁啊值得考虑嘅吓，我哋唔系特别推介，或者我哋已经出街嘅时候已经落咗画啦。 系啊， 咁啊等影碟啦嗰阵时。 系啊 ，O K，anyway， 好啦，跟住落嚟咧， 系啦， 就我哋时间唔多啦， 又一转啊，又一 时间唔多啦，但我都要讲下，即系我阿乐乐就会讲动画啦，我就会即系集中咧，即系唔会集中啦，我会特别要留意一啲咧。關於係暴力分析嘅， 係 咁嚟緊呢套咧，《The Pianist》 係 應該叫鋼琴戰 曲 啦， 係啦， 哇！嗰種暴力嘅感覺又係真係震撼到， 但 係 呢個大導 演波蘭斯基啊， 係啊， 佢又係多元化到不得了， 係啊，好犀利啊！佢 就有天師捉妖啦， 係啊，我最早期就係睇天師捉妖， 天師捉妖就係搞笑嘅， 但我睇到好 僵尸片啊，我就係真係嚟好驚， 我細個睇嘅係小朋友時候睇啦，跟爸爸入去睇嘅。哇！我係驚到咧，成套戲咧揞住隻眼。 我又唔係喎，我係臨到最尾先驚喎。 我成日揞住隻眼。 我好衰嘅，我直情係延伸。我上次都好似有講啊，或者係同 Eddie 嗰陣時都有講過，就話佢最後原來個僵尸係冇死喎，嗰啲僵尸片就梗 係 揼死咗僵尸。 咁咪 佢最後只僵尸跟埋佢個雪橇一逃走咗去啊嘛。 咁咪就係得人驚。 就係得人驚，我就係咁啊！哇，瞓唔著幾晚啊！真係我知。 好得人驚啊！ 咁但係一間我哋翻嚟會講下。即係話 Pianist 啊，即係鋼琴戰曲啊，舒特拉的名單咧，佢所揭示嗰種咧嘅制度嘅暴力，咁當然啦，係講納税啦，咁但係咧，即係大家喺嗰種暴力嚟講咧，即係觸發翻自己，即係對而家身處個社會、身處個世界，或者我哋對政權嗰種嘅反應，或者我哋對政權嗰個觀感嚟講咧，我哋都可以有一種反思。 反思啦，係啦， 一陣間我哋翻嚟再傾。